曾经沦落荒芜的南海子，如今早已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郊野公园。南海子之变只是永定河流域生态恢复的一个缩影，这般绿意天然的景象在永定河畔正在由点及面，在人们的注视下晕染开来。这片如诗如画的小月湖，其名字源于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晓月。横跨湖面的这座桥梁，正是给一代代中国人留下了无限历史情怀和山水诗意的卢沟桥。随着永定河的生态修复，消失多年的卢沟晓月重又展现于世人面前。晓月湖是北京市永定河五湖一县一湿地工程的一部分。2009年，北京市决心整治已经断流30多年的永定河。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建设规划审议通过。几年后，全长18.4公里的五湖一县一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完工。有门城湖、莲石湖、园博湖、晓月湖、宛平湖、供水管线、园博湿地串联而成，形成一套由溪流、湖泊、湿地连通的河流生态系统。湖泊要有水，水从哪里来？负责永定河170公里生态修复的总设计师邓卓志带领团队做出了一系列别出心裁的设计。将沿线再生水厂产出的再生水经过人工湿地净化后注入河中，变废为宝，水质可达到3类水标准。为了让水能够流动循环利用，形成生态效应，工程专家们量身打造出一套节水净化系统，既有助于地表生态恢复，又能最大限度地补给地下水。在争议和质疑声中，几年过去了，今天五湖一县一湿地的点点绿色早已连结成片，呈现出一派水清岸绿、人水清和的景象。这套由人工诱导的生态系统已经逐渐具备了自我维持、自我修复的能力，随处可见水鸟纷飞、鱼虾游弋、蛙声一片，向可持续的自然生态良性过渡。五湖一县一湿地的成功实践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也让政府增加了治理的信心和力度。随着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的全面启动，饱经沧桑的母亲河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新生。目前，京津冀近4省市联手综合治理修复永定河被提上日程，到2025年，永定河生态廊道将初步形成流动的河、绿色的河、清洁的河、安全的河。新增滨河森林18万亩，滨河公园5.5万亩，绿道200公里，将把永定河沿岸连接成一条闪亮的绿宝石项链。人们常慨叹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然而山水即使无言，历史也永远存留于时间的血脉里。300万年间，从清泉到浑水，从无定到永定，从奄奄一息到起死回生，从满目疮痍到鸟语花香，一次次生死轮回，一次次悲喜交加。河的命运折射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相生，相依相伴。母亲河用水流

女客在电话里说道。江沃挺佩服那位女客，外表看起来其貌不扬，谁也想不到她手上掌握着那么大的资源，但因此也很难对付，只凭美茶美少年远远不够。我明白你的意思，江沃回应道，我研究的课题即将突破。哼，那样最好。江院长，钱不是问题，只要你的产品有价值，开多少钱都有人买单。女客冷冷地说。江沃表示赞同，有些人不惜一切改造脸蛋和肉体，扭曲掩盖，用一种残忍的美丽代替真实的自己。给我一点时间，江沃最后说道。江沃不止一次地幻想，假如父亲还活着，或者父亲迟一点死，给他留下有价值的东西，他就能少走许多弯路。十年来，他的技术研究遇到过无数困难，好在都克服了，可是关键的一扇门仍然锁着。江沃从窗前转过身，坐到椅子上，脑海中闪过一些碎片。张盼宇，苏家老院，红叶。目前看来，张盼宇似乎失去了利用价值，晕眩症应该是父亲当年实验留下的后遗症，他的身体机能已经出现了问题，不宜做进一步的加工处理，那么红椰就更显得可贵了。江沃喝了一口茶水，静静思索着，虽然之前帮助红椰搬掉了何守亮，但红椰仍对江沃有很强的戒心。下集当中，对技术研究突破的渴望让江沃忍不住想对红椰下手，可他还没找到突破口，他甚至想过强行掳走红椰，又怕惊动了警察，那样甚至可能会暴露十几年前事情的真相。思前想后，他决定从何仔入手。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宇。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宇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宇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他，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宇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远远地见你在夕阳那端，打着一朵西花阳伞，晚风将你的长发飘散，翻掩去脱红的面庞。我仿佛是一夜疲惫的归帆，摇摇晃晃滑向你高涨的臂弯，苍穹有尽且并不凡再回响，轻轻别后是否人无恙。小情